三个小宝贝。从前，在一座山上，有一间小茅屋，住着一个老公公。有一年冬天，雪下得很大，风呼呼地刮着，老公公只好整天躲在家里烤火。过了几天，雪停了，老公公打开门一看，看见屋檐下面躺着一只小狗，一只小猫，还有一只小乌龟，都冻僵了。老公公急忙把他们抱进屋里去，暖在自己的怀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狗、小猫、小乌龟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小狗汪汪叫，小猫喵喵叫，只有小乌龟一声也不响。老公公笑眯眯地对他们说，三个小宝贝，你们饿了吧？我还有一点饭给你们吃。从此，三个小宝贝就住在老公公的家里了。有一天，老公公干活回来，发现米缸里满满的装着一缸白米。咦，从哪儿来的呀？老公公越想越奇怪，就问小狗。小狗汪汪地叫着，你去问小猫吧。老公公问小猫，小猫喵喵地叫着，你去问小乌龟吧。老公公仔细一看，原来小乌龟站在缸沿上，正在吐白米呢。这一来，老公公和三个小宝贝都不愁吃的了。这件事给皇帝知道了，就派人来把小乌龟抢走了。皇帝想，把小乌龟放在米缸里会吐出白米来，要是把它放在装金子的柜子里，一定会吐出金子来。晚上，皇帝躺在床上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皇帝打开柜子一看，呵，里面一大堆黄澄澄的东西，还冒着热气呢。皇帝扑过去抓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小乌龟拉的屎，好臭啊！皇帝气急了，把小乌龟锁在一个木柜里，想饿死它。老公公在家里天天想着小乌龟。小狗小猫说，老爷爷，我们去把小乌龟救出来。说着，小狗小猫就跑出门去了。他俩走着走着，一条大河挡了路，小猫急忙叫起来，哎呀，没有桥又没有船，怎么办呢？小狗说，不要紧，我会游水，你骑在我的背上，我背你过去。小狗和小猫走呀走呀，来到了皇帝住的皇宫。前门看一看，卫兵守的严，进不去。后院看一看，墙头碰着天，进不去。他们转来转去，找到一个墙洞，就钻了进去。皇宫可大了，小乌龟在哪里呢？小狗的鼻子很灵，它东闻闻，西闻闻，闻到木柜子这里，悄悄地对小猫说，小乌龟就在这柜子里。小乌龟，小乌龟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可是柜子上了锁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时候正好来了一只小老鼠，小猫一把抓住了它。小老鼠吓得直叫，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。小猫说，你把这柜子咬个洞，我就放了你。小老鼠只好答应了，它使劲地咬呀咬呀，咬出了一个洞。小猫一钻就钻到柜子里去，把小乌龟救了出来。小狗连忙问小乌龟，你在那里变金子了吗？小乌龟说，没有，我拉了一泡屎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